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说起这购物发生的乐事儿啊，可真是太多了。这不前两天吗，我路过一个小店儿，我看这门口写着老板决定去环球旅行，为凑路费，所有商品清仓大处理，一律5块钱一件。嘿，这不错，挺便宜的啊。那旁边还有一家店，一看这家这标语给我乐坏了。这标语是鼎力支持，甩货支援隔壁。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经常买东西的朋友啊，都有这个体会啊。有这么句俗话，那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哎，你老干不过他，这商家呀，老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说服咱们，达到成功推销的目的。怎么应对呢？方法也挺简单，就是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得坚持自己的判断。哎，这判断一定还得是正确的。加了人的这些遭遇，让小何想起了自己当初在旧货市场就差点给忽悠了，险些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呢。 哎，我说老板，您卖的这个台灯是什么年代的呀？ 哎呦先生，您眼光真独到，这是稀世之宝，明朝的，当初朱元璋都曾经用过，很多重要决定就在这个台灯底下完成的。 那这应该是个老物件啊。哎，等等等等，不对，古代时候没电呢，那就应该连灯都没有啊。 哎呦先生，您怎么就不明白呢？您这是捡到大便宜了，在我们行里管这叫捡漏。您看，正是因为没有，所以这个台灯才是稀世之宝啊。 哎，小何，你这又乱买什么呢？ 这儿有个明朝台灯，朱元璋用过的，我呀可算遇见真东西了。 你先过来。明朝朱元璋的台灯，你没睡醒了吧？你没看见那标着1980年光明小学校办工厂生产吗？ 那这老板也太能忽悠我了。 你这算什么呀？有两个卖耗子药的，推销忽悠的水平比这个还厉害。咱们下面啊，就来听听张国立、刘亚金、张静表演的推销。 国路的军资听我讲，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将军命是，请用我的灭鼠令。 哎，中板这么一砸呀，是呱不呱呱叫。哎，耗子是真烦人呐，成天乱吵吵，是消灭耗子是神药见效。哎，大家都来买我的耗子药。 灭鼠令，灭鼠令，这个消灭老鼠一宝令。 耗子药，耗子药，消灭老鼠一宝就见效。 灭鼠令就是令，老鼠一吃小命中。 耗子药，耗子药，上个段子绝孙吃这药。 灭鼠令，令令令，耗子药，妙妙妙。 来了， 大姐，大姐，大姐！哎呀，过年的年货都买齐了，就差买耗子药了。 我从来就不买耗子药。 哎，你悬了，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你危险了。 我怎么了？ 小姐，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他是对的呀。 哎，你听着，这位大哥， 大哥， 不用听，我们家就没老鼠。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啊？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 就是 啊 他还一个门铃 咚咚，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嗨，说这句干什么？就我们家那一带啊都没有老鼠。 糊涂，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水分、气候合适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被变成老鼠吗？啊，你看这人啊， 不嫌再变吗？你看， 那是，这人也有催化变质的呀。 对喽， 再者说了， 这个耗子，它是长腿的， 对， 保不齐呀、啊，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到你们家一看， 借着壁纸 铺着地毯， 跟大宾馆似的。 哎呦，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这人喽。 那我就买点 吧。哎，别，我别用不着买，你可别买他的。他那个秘书灵啊，哎，就一个好处，吃完能解饱。 你这， 啊、 这。 你那耗子要吃完能解馋， 我跟你说，他这面鼠灵一点都不灵。 你说啊， 哎，不信，大姐，你看，不信我给您尝尝。 哎，你这都不能卖啊！ 不是，这卖不了，干啥去？ 你这来吧， 他们意思无敌他。 没事啊，对，您快叫救护车，这边您快叫 吧，甭叫吧，甭叫吧， 您看了吗？他这面鼠灵，你看，吃完都精神了。哎呀！ 哎呀，他这是腰不麻呀！ 哎呀，他回光返照，小姐，你快去，快去叫车，你就小性命要紧，你快点去你。你跟我说说，感觉怎么样？闲点儿， 这什么面子心的话？ 哎，你让我走，你别让走没啊？我跟你说，你别让走没， 你不要。 哎，站住！吃完以后，一切后果。让你自己负责。 别 卖腿呀、啊、卖一步你就得断气儿。感觉怎么样？ 哎呀，这个 不对， 不对 那么、不可能啊，不退。我跟你说啊，这是早晨刚出锅的，怎么会不退啊？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咸了呢？我这能咸吗？我没放盐，我 本来就咸。 你这本来就不退，你这个。 我说你这咸的，你还别不服气。 我说你不退，你也别不服气。 你这本来就咸， 你就是不退。你看， 我说你这不， 哼，你那拿嘛做的？你这拿什么做的？ 我 鱼皮豆。 今儿碰一同行。我也还 朋友，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吧，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 哎，幼儿食品新配方，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变形金刚，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上回啊，我去超市这个冷饮柜台买冰激凌啊，那位说，这大冷天您吃冰激凌啊，我这心里有火呀。可是售货员这态度啊特别差，把我这火倒拱起来了。我问他，我说你们这服务态度怎么这么差呀？啊，您老耷了个脸，冷冰冰的，就跟我欠你多少钱似的，您怎么这么不热情啊？您猜这服务员告诉我说什么？说，先生，我们这是冷饮柜台，要是太热情了，您买这东西不都化了吗？您瞧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刚才我跟您说的是一个发生在超市里的笑话。老何的儿媳妇佳佳呀，在逛超市的时候，也听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咱们来听听。 爸，我今天去超市的时候，还碰见咱小区的张大妈了。 她是个大喇叭，什么事儿心里都搁不住。 可不是嘛，她告诉我，上周超市里来了位非常漂亮的女促销员。那一周进出商店的人猛增，台阶上的瓷砖都给踩碎了好几块呢。 去了那么多人，那估计超市的营业额就也跟着上去了不少啊。 一开始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那张大妈说了，促销员告诉他那几天的营业额呀反倒少了。 这怎么可能嘛，进去的人多了，他反而买的少了。 是啊，那买东西的人都上哪儿去了呀？ 哪儿去了？真正想买东西的人啊，挤不进去。 要说这样的促销啊，那实在是太疯狂了。但是我想这应该还比不上韩冰刘畅搞的那次超级促销。 哎呀，好啊，合适，这太好了。 什么就太好了？ 我是说你的脑袋呀， 啊， 太好了。 我脑袋， 你让大伙儿瞧瞧 啊， 就您这脑袋 怎么着？ 哎呀，肉的， 这玩意儿有塑料的吗？ 不是不是，我是想夸你啊， 不是 你这个、 你应该夸我这个脑筋好， 我就是这意思。 哎， 脑筋真好吗？ 当然啦。 那我说个谜语，你猜猜。 吼，猜谜语 啊， 那是我的强项。 听好了， 说吧， 说这头像那头。那头像这头，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你猜这是什么？ 这是 猜猜，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啊， 那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呀、啊。 嗯， 举着俩鸭蛋， 我举着俩鸭蛋。 哎， 不是，那怎么这头像那头，那头像这头呢？ 对呀、啊。这头的鸭蛋像那头的鸭蛋， 哦， 那头的鸭蛋像这头的鸭蛋嘛， 那两头像当件，当件像两头， 两头的鸭蛋像你，这还用我说吗，朋友们？ 我鸭蛋脑袋， 你要把头发剃了，整个一鸭蛋了。 我剃头干嘛呀？ 不过现在也能凑合用，就只当是鸭蛋长毛了。 这不像话啊！再这么说跟你急， 怎么了？ 你一上台拿我脑袋跟鸭蛋比什么劲儿啊？ 哎呦，您不知道啊， 嗯， 我们厂啊最新研制出了一种高科技激光纳米转基因无公害无污染三 A 级能预防 H5N1 禽流感病毒的符合 O3 标准的绿色环保大鸭蛋。 嚯，这鸭子受得了吗？ 甭管受得了受不了 啊， 鸭子下完了， 怎么着？ 可就该你了。 给。别去啊，这 O3 的我实在下不出来 啊， 要我使使劲给您来点97的。 哎，汽油啊。 不是， 谁让你下蛋了？ 那你干嘛呀？ 产品有了，我们要找一个形象代言人。 哈、哦、你那意思让我给这鸭蛋当代言？ 对呀。 不去。 你别不好意思的。 谁不好意思的？ 真不去？ 当然不去了。 好好，我们不勉强啊。 这就对了， 在座这么多朋友了，对吧？啊，哪位朋友愿意给我们的鸭蛋当形象代言人呢？ 没人去。 哎，给您点车马费啊，一点意思不多，也就是500万欧元。有愿意去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这就他就不抽人情。 等会儿， 干嘛干嘛？ 您刚才说什么？ 谁给鸭蛋当代言人 啊？ 500万欧元。 500万欧元， 小意思，毛毛雨了，就这 500万欧元，500万的朋友，500万的， 这就是禽流感的前兆。 嗨，什么叫禽流感啊？ 那你是干嘛呢？ 我那意思要500万，就别麻烦他们了。 为什么呢？ 他们哪有我长得像那鸭蛋呢？ 刚才你不是不去吗？ 刚才您不是没提 这个吗？哦，合着你是奔钱。 对。 哎，不，我不是奔钱。 哦，我是笨蛋。嗨，我是奔着那个鸭蛋去的。 你这么说就对了。告诉你，当了我们鸭蛋的形象代言人， 嗯， 经过电台电视台网络报纸一炒作一宣传，很快你和鸭蛋一块就出名了。 嚯， 那阵你在走在大街上 啊， 挺着鸭胸脯，梗着鸭脖子，扭着鸭屁股，端着鸭架子，黑压压一片全是你的鸭丝，你说你多风光啊！你冲着大家你是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行行行行行，别叫了啊，别叫， 到那阵儿你就火了。 哦， 火了， 那时我是又赚钱又出名。 对呀、啊， 太好了， 行吧？ 哎，什么时候给钱？ 跟我走到我的促销现场，连签约再给你钱。 不是，您那促销现场在哪儿啊？ 好找。 是啊， 你就看吧。 怎么着？ 哪儿苍蝇多我们就在哪儿呢。 啊，您这鸭蛋都招苍蝇了 啊？不，我是说我们那儿人多的就跟苍蝇似的。 不是，怎么这么多人呢？ 广告牌子上大字给招来的。 哦，哎，那上边怎么写的？苍蝇牌鸭蛋超级大促销。 苍蝇牌啊？ 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哎呀，您别误会， 嗯，我们这是苍天的苍， 哦， 盈利的盈，就是说苍天有眼，让我们盈利。哈哈，苍蝇， 怎么听怎么是苍蝇？ 你哎，来到我们的促销现场啊， 嗯， 就可以看见天空中是气球飞艇散播传单，犹如天女下散花四处飘零，铜管乐队高奏乐曲，声传九霄就听见呐 啊， 嗡，嗡。 好，把全国苍蝇都招来了。 哎，你听我们这场面大不大？ 大。 嗯， 就您这场面 啊， 不是卖多少鸭蛋才赚回来？ 这不用你担心 啊， 我们这都是高科技鸭蛋， 高 100块钱一个， 100块钱一个， 要不怎么叫高科技呢？ 那这高科技鸭蛋有什么新鲜的？ 我们这高科技鸭蛋就是不新鲜， 臭鸭蛋。 不是，那个闻着是有点臭， 哦， 可你要是吃到嘴里呢， 香的、 咸的， 臭咸鸭蛋。 废话，不臭我找你干什么呀？ 啊， 你让朋友们瞧瞧， 怎么着？ 就这位可信、老实、憨厚。你要是夸这鸭蛋好，老百姓能不买吗？ 不是，那老百姓上当能不骂吗？ 骂也是骂你。 啊， 你是鸭蛋代言人，我们白给你这500万啊？啊， 行。谁让我缺钱呢？对不对，朋友们？我凑合一说，嗯，您凑合一听，买不买是您自己的事。 打住！你这干嘛呢？ 我这夸鸭蛋呢， 夸鸭蛋呢 啊！ 大点声， 大点声！ 来来来，来，好， 苍蝇牌鸭蛋 啊， 太好了！您哪位， 嗯， 要是吃多了 啊， 吃撑着了，吃顶着了，吃拧着了， 嗯， 您就花100块钱买一个苍蝇牌鸭蛋吃吧。 100， 吃完了以后 啊， 我保证您 什么？ 头晕眼花，上吐下泻，2天离不开马桶，您就算有 用。你这么说话哪行啊？ 那我怎么说呀？ 不会说你可以跟别人学嘛。 学谁啊？ 我们村著名的红歌星刘寡妇。 刘寡妇， 人家夸鸭蛋都夸绝了。 他怎么夸呀？ 人家是唱着夸鸭蛋， 唱 代表作 啊， 就是2只苍蝇。 哦， 那 不，停停停，那叫2只蝴蝶。 唱2只蝴蝶，我能给他钱吗？ 这 苍蝇牌鸭蛋就得唱2只苍蝇， 那能唱吗？ 咋就不能唱呢？ 还唐山的 大兄弟，我哄你说呀， 嗯， 只要你给钱，甭说让我夸鸭蛋 啊， 炸弹我都能夸， 也不怕崩着。 你就行好吧， 还真能唱。 你瞧我这 pose， 别美了你， 亲爱的，你慢慢飞。 俩苍蝇飞出来了。 苍蝇牌鸭蛋卖得真不贵， 100一个还不贵。 亲爱的，你张张嘴，吃一口鸭蛋，长命百岁。 啊， 亲爱的，来跳个舞，苍蝇牌鸭蛋会让你沉醉。我和你缠缠绵绵，双双飞，苍蝇牌鸭蛋。用香水，等到秋风起，鸭蛋买一堆，吃一口鸭蛋还得喝口水。 我怎么还喝口水啊？ 这鸭蛋太咸了。 你这是什么词儿啊？ 哎，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 哎，你怎么说话？ 瞎说的这！ 你怎么说话呀？ 我 啊，你到底算哪头的？ 我， 你哪头的？ 哦，对对对，我是鸭蛋这头的。 哎，你得夸这鸭蛋好， 说好我会啊！ 来来， 苍蝇牌鸭蛋， 嗯， 太好了 啊！ 您哪位要是吃多了，吃撑着了，吃顶着了，吃 你不会说别的，你干脆这样吧， 怎么着？ 你跟着我来，咱们俩用天津快板的形式夸这鸭蛋，你能唱吗？ 哎。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 这我真会。 那我起钱包， 那我跟着你走。 来来啊， 来吧， 准备。 嗯，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朋友们，这果是天津苍蝇。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我选穿鲜哑弹，鲜哑弹我选穿是竹板一打，鲜哑弹是苍蝇牌，是苍蝇牌的鲜哑弹。 哎，你外边去，别别别，说上反正话了，你这还 不是怎么了？ 这么说不行。 那怎么来？ 你得说咸鸭蛋有多神奇 哦， 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和普通的咸鸭蛋有什么区别 哦？越夸张越好， 明白了吗？ 来吧， 嗯，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啊！ 竹板这么一打呀，听我们谈一谈，我把那苍蝇牌的鲜鸭蛋是激素一放， 哎， 它能治心脑血管三高症的外治牛皮癣。什么叫甲肝乙肝糖尿癌症腱瘤炎？ 伤风感冒近视眼， 还治前列腺 啊？对，还治前列腺 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啊！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啊！ 啊，提起咸鸭蛋的 啊，的确不一般 啊！谁要是想怀孕 啊，快吃咸鸭蛋； 要想生男孩， 还吃咸鸭蛋。 要想生女孩呢， 也吃鲜鸭蛋。 嗯，要生双胞胎， 快吃双黄蛋。 啊，一胎生八个呀， 那也不困难。 哎，这就是高科技的成果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它能改变人体遗传基因，奇迹会出现。 哎， 苍蝇牌鲜鸭蛋是救命蛋、养生蛋、宝贝蛋、黄金蛋，有病能治病，没病能保健，不含激素，绝对安全。吃了它，人还衰老，益寿延年。我们吃了它呀，能活一千年。 对，我们俩准能活到一万年。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韩冰、刘畅表演的超级促销。现在咱们这个商业市场啊，可以说非常的繁荣。要是套用《鼠来宝》当中这唱词儿，那就是“破货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减价大赠彩，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不过我也得提醒您啊，这个买东西呀，也得有点算计，别盲目的贪便宜。因为什么呢？现在不都提倡那个绿色环保、低碳生活吗？买什么东西啊，要是买多了就该浪费了。所以我劝您啊，干什么都别过火，您得悠着点。好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张信哲演唱的《过火》。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